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乘蝴蝶北南飞，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我天里的 说好不消遣忘掉， 我天里犯的错 煎熬， 我天里犯的错， 把所想 全部褪了色，褪了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在那花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田里我犯了错。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

我带着我的渺小的心脏和我无限胆量，我越过我的谎言的海滩，踩过一片夕阳，转了一个弯，忽然到天堂，才发现我没有翅膀，旅途多漫长，眼泪多倔强，今天我理直气壮，我正在破天荒，观众不要紧张，一次骄傲上个王，请看我破天荒，挑战你的想象，梦想被我刷亮，我带着我的忧愁和快乐，那么独一无二，我知道我的风格和原色就要血气狂热，背着梦高攀你的排行榜，秒杀了全场的目光，怀着爱勇闯，前方多困难也可以理直气壮，我正在破天荒，观众不要紧张，第一次骄傲上个王，请看我破天荒，挑战你的想象，梦想被我刷亮，未来现在开创，背着梦高攀你的排行榜，秒杀了全场的目光，怀着爱勇闯，前方多困难也可以理直气壮，我正在破天荒，观众不要紧张，第一次骄傲上个王，请看我破天荒，挑战你的 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昭昭，一起来关注本期中网的相关报道。从2004年创立至今，中国网球公开赛每一年都在不断的进步，志在用真心为球迷们奉献一场年度的网球盛宴。而今年盛大的赛事规模以及贴心的赛场服务是只增不减，在观影的体验上又有了新的享受。近年来，科技融入网球，也让网球的运动不断升级。那在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中心球场钻石球场的比赛上，荧幕前的观众可以看到从空中滑翔俯瞰的镜头，非常的刺激加震撼，这也就得益于蜘蛛摄像机的功劳了。蜘蛛摄像机不仅可以横向进行360度的转动，纵向的转动幅度也非常的大，从而为电视转播提供了丰富的镜头角度。如今很多的体育赛事与 VR 也擦出了非常多的火花，那通过超高人气的体育赛事 VR 直播，很多人第一次体验到了 VR 看体育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从9月30号到10月8号，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进行了全程的 VR 信号直播，让你可以站在 idol 的后面看比赛，让球迷们轻松的感受网球的别样魅力。除了炫酷的影像技术之外，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在赛事的转播方面还特别引入了雷达图作为选手的实力数据分析内容，作为表现网球选手水平的新的呈现方式，相信现在热衷于电子竞技的少年们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中国网球界登峰造极的豪门盛宴，中国网球公开赛也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参与，这也就需要着众多的幕后工作人员为比赛的胜利进行保驾护航。那今年的赛事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分为多个类别。那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人员的数量，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也是采用了智能证件管理系统，摒弃了人工看脸刷卡验证的传统方式，用大数据加上人脸识别为大赛保驾护航，识别的准确率更是高达了99%以上。

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九六九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泽林。随着八天的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几天，但剩下的时间也足够我们约上朋友来一次旅行体验。其实旅行早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常住在一个太过熟悉的地方，我们的心就会开始躁动，开始幻想自己的诗和远方。然而你会发现，理想总是太丰满，现实确实很骨感。在最后的假期里，你依然有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也不是每一场旅行都能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因此要有一场相对完美的旅行，就需要知道一切在旅行中的小黑洞。一场完美的旅行，首先要约一个步伐一致的朋友。常听人说，旅行是检验情侣的标准，恋人在结婚前也一定要一起旅行一次。如果共同旅行回来还能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他们的三观一致，能结为人生的伴侣。一场旅行的确会有很多的琐事，比如选什么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还是搭车，住哪里呢，高端酒店、特色民宿还是连锁，吃什么，以往口味还是当地的特色，这些点滴的小事都会成为影响旅行愉悦度的因素。所以旅行一定要选择与你三观相同、步伐一致的朋友。其次就是查好攻略再出发。虽然很多人说一味的参考别人的攻略就缺少了旅行中不期而遇的小惊喜，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尤其如果我们想在有限的时间玩更多的地方的时候，就像如果你要去看红叶，你至少要知道几月的枫叶最红，哪个村子的秋色最美，游客最少，交通住宿最方便等问题。如果连这些你都不知道就直接去了，很有可能变成人在囧途。小王子语录：能快乐旅行的一定是轻装旅行的人。我们是去看世界的，不是去过日子的，所以有些东西能不带就一定别带了。当你背着厚重的背包，拖着大大的行李箱，走在街上硬是没电梯的火车站、地铁站的时候，真的会很绝望。其实旅行不是另一场马不停蹄的疲惫，我们的生活节奏本来就很紧张，而旅行恰是我们这些紧张生活中的小小放松。去一个陌生城市，有些人恨不得把所有的景点都看个遍，继而把旅行的行程安排得特别紧，最后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疲惫，那就是得不偿失。旅行不就是要睡到自然醒，迟到走不动吗？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泽林，出门旅行避免小黑洞，享受美好旅行从现在开始。 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